我的心里只有一个他。让我来告诉你一句心里的知心话，那就是我心里只有一个他。他对我总是那样痴心没计较，我也是一时一刻不问的美有他。就算是我俩有时候闹意见吵了架，那也是我存心只想折磨他。他对我总是那样乖乖听我话，一心不忍只有更爱他。啊，前世的姻缘今生结，哦，前世的冤家变亲家。我来告诉你一句心里的字心话，就是我心里只有一个他。他对我总是那样乖乖听我话，我只好一心不忍只有更爱他。只好一心不忍只有个